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我们听到的这首《城里的月光》2021，是在五个不同城市的十二组歌手重新演绎的经典。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星期三的小周末的时间点，4点到5点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过一下浪潮 Listen to One 的音乐时间。看到了，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你，山外有山，你好，还有呢，落泪心田小明同学哈、不自觉的开始点名了，以及呢，我们昨天就出现的微小微啊、他说此刻吹来了激昂澎湃的。麦同学版本的过山车的 Listen to One 正在来听呢。苹果赚的小事，中秋快乐提前呢就问候大家节日快乐了。以及沧海信岛说听到了城里的月光，想起了之前的周末午夜的节目哈、其实也会发现一首歌，无论的是在唱这个阳光啊，还是月光，无论唱这个阴天还是晴天，它呢就是音乐的一种很奇妙的化学作用哈、我们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如果呢是算是应景歌，我之前在

有人说在过山车上听着风吹麦浪的感觉就在电台里面飘出来了。还有同学说想要做一下我们的如月评人呢、啊、推荐一下周杰伦的那首老歌《简单爱》。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Mike。 我们赶快来听听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天啊， 可在狂风的浪边也孤独。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 我无法适应。 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在，像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Listen to wise and to wise and to wise and to wise. 你问我什么是复古？你问我什么是 old school？ 什么是潮流？什么是浪潮？浪潮。 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已问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 浪潮 Listen to wise。

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 欢迎回来，到了北京时间14点31分，这里是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你好吗？我们节目当中的作品呢，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一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呢每天的歌曲为大家呈现。无论是新歌老歌，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就能听到好歌，同时也邀请所有我们的浪花们齐聚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来来来，翻个牌子，山外有山发布了我们的话题浪潮 Listen to One 小周末。今天呢，想格外推荐一首周杰伦的经典老歌，当然这首歌曲呢在他心里面也是有很深的分量哈，可能呢代表着自己的青春回忆，也代表着自己对青涩感情的态度。周杰伦的早期作品，我们听到青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青涩真的好可贵啊。还好我们可以在电台里面重温经典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现在的感受，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还记得当年这首《简单爱》，我们听到的时刻哈、啊，用各种播放的这个器材哈、啊、，Walkman 的年代，CD 机的年代 ，MV 呢也是记得当年黄忠平拍的非常的青涩，体现到了自己最最青涩的那个年代应该具备的一种微妙的哈、啊、酸酸涩涩的表情。很多同学正在跟随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摇头晃脑中也不错哦。有海的鱼在聊天室里面说办公室带蓝牙听歌的举个手啊。沧海新岛说我的座位在犄角旮旯最后一排，差点在办公室举起手来。浪潮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所有同学们，大家好。相信呢在每天节目当中总是有很多的小惊喜哈、啊。每一首歌曲都是呢我为大家准备的音乐礼物，来微博话题搜索 Listen 21进入互动中。 谁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心事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 爱你不是两三天，来自梁静茹在2003年的作品，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我们的浪花麦浪宝宝们点播，真心的推荐，感谢大家的推荐呢、啊。那同时呢，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同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新浪微博的矩阵啊，互动行列，搜索话题 Listen 21，我们会在不定期的升级节目，包括呢有很多的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中秋节要来了，我们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中秋活动要给大家准备，你们期待吗？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都选。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Listen to One， 听《浪潮》。 嘿嘿嘿，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 FM 974。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我们都要相见相聚。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临近尾声的时刻了，那不要忘记在明天下午4点钟继续打开你最最钟爱的电台。明天是周四，周四是谁？周四我们是要听一下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巧克力版摩天轮版的节目吗？明天下午4点我去摸鱼啊，没有没有没有，明天下午呢我要好好的积极准备一下在中秋节为大家呈现的一个惊喜给大家。我相信呢明天一早开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就可以呢来揭晓答案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一下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听 FM 聊天室里的众多宝贝们。你们的这个队友还是听友吗？不是应该改成麦浪了吗？还有同学说这位是新来的朋友啊，说特别喜欢刚刚呢我跟韩丽的这一段选择片的广告哈，4134的朋友。还有同学点播五月天。我们在这个周期呢由上百名的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专业评审哈，为大家推荐了五月天的清空未来。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我们给大家奉上这首好好，同样也是来自五月天，预祝大家你的小周末要好好的过，生活好好，心情好好，好好听歌，好好开心。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要一只猫。 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 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 Bye。 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日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叫我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